东花园第六座，下午有清洁工人到大厦进行清洁消毒工作。另外，再有居民被带上救护车离开。流动采样站中午过后，人流逐渐疏落，居民无需排队就可以直接前往检测。不时有并非指定座向的居民向工作人员查询是不是可以做检测，但都被职员拒绝。住在第四座的陈小姐说，即使无需强制检测，但由于同座有居民确诊，共同使用电梯等的公共设施，希望可以做检测求安心。另一位非指定座向的陈小姐说，公司得悉她住丽晶花园，要求她做检测，希望让屋苑内的其他居民都做检测。新加坡宣布下星期五起放宽对台湾旅客的入境限制，他们出发之前要先申请航空通行证，抵埗之后要在机场接受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就获准在当地活动，无需隔离，但要使用当局研发的手机应用程式，以便追踪密切接触者。新加坡民航局说，台湾拥有完整的公共卫生监测系统，并已经成功控制病毒传播。过去28日，台湾没有任何本土感染病例，认为从台湾输入病例的风险很低。天气方面，中国东南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道云带正是覆盖广东西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晚间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9至24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日间温暖，星期一日间稍后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二同星期三朝早相当清凉。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05点，升95点，总成交金额135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47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55点，跌17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新上市嘅泡泡玛特系报69蚊，腾讯控股588蚊，升10蚊，小米集团27.5毫半，跌5仙，美团293.8，升6.8，中国海洋石油6.9毫半，升4毫，阿里巴巴258.4，升3蚊，碧桂园服务47.2，跌2.5，中国平安92.7，跌1.8毫半。京东集团320.2，升1.2，盈富基金26.7，升1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2，英镑10.244，瑞士法郎8.741，澳元5.843，加元6.078，新西兰元5.493，欧元9.404。每百日元对港元7.44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43。日经平均指数报26,652点，跌103点。港金现价报16,94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3.35美元，卖出1,834.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伦街的中线有意外，咁而家大交通咧挤塞噶，车龙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创智中学。就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乐伦街的中线有意外，龙尾去到近创智中学。而在港岛大潭道近住龟背湾咧，较早前有意外，而家呢一段大潭道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交通比较繁忙，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上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空中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佛光街桥底，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的车龙排到去东港中心。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蟹峰园。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近住濠涌一段咧，来回方向系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白沙湾码头，同埋新西贡公路近窝尾。

星期五的骚动音乐， 有波盛，有严琼，一阵间仲有宾神的金曲大乐吧。 我希望上星期那一条已经是我人生最后一条惩罚的片。 不会的，呢些喺金曲大乐吧呢八个星期咧，你每个星期都会有一条惩罚片嘅，我有呢个信心啊，波成。 大家未睇嘅话，上个星期嗰一条片咧，已经喺我哋骚动音乐嘅 IG 同埋 Facebook 可以睇到。 系，咁如果大家感兴趣嘅话，睇完之后觉得精彩嘅话，敬请期待今个星期，即系今日，我哋一啱六点钟嘅时候，新嘅一轮金曲大乐吧，咁到底边个？其实都冇乜悬念噶啦， 你点知啊？ 系你俾你而家认下威先，系咪？ 睇翻上个礼拜嗰条，我哋翻拍咗啊张学友嘅《情义世界》一小段，一个小节录啊。 咁但系其实都展现咗波盛一种车轮嘅。咁、 啊、 之后佢就喺我哋港台有个新朵啦，系咪新名新名字啦？ 叫咩啊？ 叫张学波啊？咩？ 系咩？ 系啊，大家都系学波学波。 咁佢叫张波友啊？阿波友， 咁我想波友好似约你踢波嗰啲人咁样。点啊，张学波？ 啊， 对于呢个新名有咩感觉啊？ 呢个新名嗱嘅名呢单嘢咧，今日大家都见到啦，改嘢嗰啲啦。 系啦，公开大学会改名叫做都会大学，但系其实呢个系 OK 噶。我见网上人搞 get 啊，就问你边间大学毕业噶？都会大学咩都会话？系啊，我咩都会啊。 哦哇 是不是其实都几霸气啊我觉得。 都会什么都会。 是啊你什么都会话我什么都会。 差少少咯个音。 是啊因为广东话和书面语和口语的差啲。 即是他写出来都是一样写法嘛。是啊我执着这个少少。 是啊为什么你执着有没有执着啲其他东西啊都会。张学波。 是啊即是那些学校名我们决定不到啦。 是。 跟住我曾經有諗過，如果有一棟 building 用自己個名字都幾有型嘅，即係我覺得你係即係譬如憂國盛大樓咁樣咧。 憂國盛大樓， 你諗住係咩波盛大樓咁樣？ 唔係，我覺得你嗰棟樓就可以叫做憂國憂民憂國盛咯。係啊，咁覺得你嗰棟樓真係好為民生而考慮嗰種嘅感覺咯、嗯。 我記得有呢個諗法嗰陣時去咗 Poly， 然後見到佢一棵樹都可以有名嘅時候。同埋一张凳都有嘅时候，我就觉得啊，其实如果我个名字可以摆落去，唔知啦，我唔知捐钱去边度能够拥有，都几好啊。但系嗰个前提系你其实要好中意自己个名字，你先会觉得有一栋 building 或者有一样嘢以自己命名，你系觉得威噶嘛。如果你唔中意自己个名字嘅话，其实你唔会想俾人知道噶嘛。 啊，你唔中意自己个名字？ 我就系中意咯，所以我想话， 我好中意你个名字。 多谢啊。 唔使客气，你我应该即系应该，我呢句说其实主要系同你阿爸阿妈讲噶嘛，佢哋改噶嘛，关你咩事啫？你都冇参与， 但佢都系改一个字啫嘛。 你改咩？啊，系、哦、你中间个跟族谱噶、哦， 个尾个姓字跟族谱个姓又冇得，其实佢加中间个字啫嘛，佢谂一个字啫嘛、 哦。咦？咁你细妹系都系 女仔就冇啦，女仔冇跟族谱。咁、哦、我细个其实唔中意自己个名嘅，真心。 点解、啊？ 因为好奇怪，笔画好多。 哦、 不过好多唔关罚抄事嘅，系嗰个字摆出嚟，我觉得好唔靓啊！嗱，譬如国家嘅国雄丰盛个盛系咪好多笔画一扎嘢？但个姓氏嗰个优字得嗰1、2、3、4、5画好少字，你觉得好唔平衡，我望落去好唔舒服，同埋冇人有呢个姓，觉得自己好似异类咁啊！ 咁你叫优五啊？笔画数差唔多，你觉得有冇？ 咁叫优一咁 啊？唔得，因为你前面有五画，你后面得一画，你冇乜平衡啊嘛！哦、要揾啲笔画数字差唔多嗰啲。 优五咁样样。 系啊， 望落去都差唔多个样。 系。 咁我就唔中意，好奇怪啦，同埋再加上俾人改嗰啲咩优隐性嗰啲花名， 或者叫优冰冰啊。即系感觉上系多咗两只脚咯，隔篱。 你讲起乒乓小故事，有一次翻大陆，咁去住嗰啲宾馆酒店，要登记个名，咁啊将回乡证俾佢啦。嗰时去西藏，然后佢照住个回乡证抄，佢写咗个名字做冰国盛。我心谂你嗰两点喺边度加？ 整定你呢一世人成日要做兵啦、啊！ 但系自从我知道咗，入到之前喺节目讲，知道自己个名嘅由来啊，一啲历史啊，同埋原来族谱喺呢个即系身边嘅朋友唔系一件咁容易有嘅事嘅时候，我就开始识得欣赏自己个名字，觉得自己好劲啦。 系啊，我都觉得你个名其实系有种书香世代嘅感觉，尤其是个幽嘅解法，即系同孔子有关噶嘛。 系啦，虽然个音咧讲出嚟唔系咁好喺广东话， 你个音唔使拖咁长，你个音咧，我喺度谂你想讲个音乜嘢啊？ 个音喺广东话度讲出嚟有少少唔系咁老礼嘅。嗱，国盛即诶即国家丰盛咁嘅意思啦，国家好好啦，但系有个忧字喺前面，即系忧心国家好好。即系我细个嘅时候会 咁，你是不是会做大官咯？啊，唔紧要，啲官都冇乜忧，我都明 白。而家大个更加唔想，唔可以我做呢啲。 但我想问你有冇俾人讲过花名叫忧富啊嗰啲啊？ 有啊有啊有，一定有， 一 定有，一 定有啦呢啲系啊。 幽默啊嗰啲咁样， 你真 系你忧到嘅嘢都得啦咁。 忧到嘅。 咁嗱，中文名而家已经接受咗， 系 英文名到今时今日咁多年啊。可能其实我七年前入微电台已经讲紧到而家，我都冇办法处理到自己嘅英文名。 你英文名唔系叫 Balling 咩 ？B A L L S H I N G 啊，个个都咁卖 Balling 咁，明唔明？ 系，但系嗰个唔系 我帮你填 form 啊，嗰啲交表啊，都系写 Balling 上。 B A L L S H I N G 嗰个照译啊嘛，音译啊嘛。但系如果你话一个好 proper 嘅英文名系，我到而家都揾唔到一个啱自己嘅。 你而家叫咩先 ？H A R R Y H A Harry 啊。好唔衬你啊！ 系我叫哈利波城啊嘛，因为以前细个好似哈利波特，咁我妈话我，因为我写个英文名太差啦， 印度版嘅哈利波特， 写个英文名叫 Mickey， 以前又黑又瘦咁样，做咩？ 写个英文名叫 Mickey 啊嘛， 哇，仲唔知啊？边个帮你改噶 Mickey？ 因为嗰时小学要改英文名，环境有个米奇老鼠喺度，咁跟住就咁不如叫 Mickey 啦，谂唔到，去到小学尾定升中学，发现有问题啦。咁咪要改咯，咁又随手拿嗰期就哈利波特第一集上、那个 poster， 嗰个侧地身嗰个戴金丝眼镜嗰个咧，我妈话：哇仔，你好似哈利波特喎，其实不如你叫 Harry 啦咁。 即系情人眼里出世事啊，系妈咪先会讲出呢啲说话嘅啫，真系。 同埋只要甩到 Mickey， 你觉得好似咩都接受到咁。 我宁愿叫唐老鸭啊。 Donald 咁咩？我叫 Donald， 你叫 Donald。 跟住去到我唔记得去到几时就开始觉得有啲怪啦，呢、這个名好唔衬自己。 系， 咁我就要想揾嘅，我曾经即系试过打开嗰啲，即系揾名啦上网。咁我甚至乎觉得改英文名应该揾翻个英文人嚟帮我改，所以我有一个喺美国嘅表妹，佢翻嚟香港嘅时候，我叫佢帮我改名。啊，你觉得你表哥就咁望，再谂翻你喺外国身边识嘅朋友，我呢个样似叫咩名？ 佢有冇讲粗口啊？一啲粗口嘅英文字咧， 咁咩 head 咁样样？佢抛咗，我记得有两至三个名嘅， 系 大家即管幻想下衬唔衬我咯。 系 第一个 系 Kingston，USB 咁样好似。 我唔系觉得 SD 卡咁 样，我都知道你想做 USB， 但系即系入边有好多容量，系啦，你谂乜嘢？ 但系多容量唔代表里面真系有馅啊！你明唔明？有一 TB 都可以系吉嘅， 唔衬你啊！因为嗰个咧似系成日着西装啊、出入上流社会啊，讲得一口流利英文嘅人啊， 系 你真系唔衬。 经常有啲 professor 嘅感觉， 系啊系啊，跟住咧， 第二个 系 Alexander。 点解？我想第一个是你可唔可以解释下，点解啲即系唔系话外国人咧啲好兴啲英文名，其实改得好短嘅咩？点解佢会谂啲咁多音节俾你嘅？ 咁可能简称就叫 Alex 咯。咁 啊，咁衬你啊！即刻好衬你啊！ 哇，咁尽量唔好作名，你知啦，做呢行系咪先？ 哇，即系有一种转身。哎呀，我真的很想拍给你看阿波现在有几咁后悔刚才自己讲了这个名字出来的样子。好衬你啊。 跟着就第三个。 是。刚才我说两个这个衰 人。三个啊三个啊三个。第三个是 Nathan。 Nathan。 尼敦道。Nathan。 但是听落好像 Nathan 是最合理的。 但你再想想 Nowhere Boys 的鼓手都叫 Nathan 的时候，你觉得我就一点都不衬这个名字。 咁冇得咁講嘅，你盡量唔好拋去明星度比咯，因為有啲明星係趕住咗個名噶嘛。即係例如，其實我而家見到邊個男仔叫 Eason 咧，我下意識我都好想問你，你唱歌好唔好聽噶？ 哦， 你明唔明？係有啲英文名係俾人趕住咗噶啦，已經係、 哦、 啊，所以 Nathan 都還好啊，即係冇乜人好記得尼敦道，除咗紅雀啦。講起，但係所以其實。 啊，不过英文名呢个都真系冇办法 的，好难噶。嗱，你嗰个你都唔用噶啦，你个英文名同我一样都 收声啦 ，Connie。 喂，都系俾你好快讲咗。但系其实有啲 friend 话俾我听咧，其实系习惯嚟噶，即系因为可能我哋真系好少俾人称呼自己英文名，于是乎我哋咪觉得唔惯咯。但系只要啲人系咁叫 Harry， 就可能就惯噶啦。你系咁称呼我 Connie， 唔使啦，得啦 ，Connie Yim。 哇，真系唔想认你啊，原来。好难倾到偈噶，原来 Connie 系你唯一英文名嚟噶嘛？ 唔系，咁点会一出世就改 Connie 啫？Connie 系我中五之后，系考完会考之后，谂住咧嗰阵时预科啊嘛，会有识啲新同学啊嘛，谂住改个新名，重新出发，重新做人脱胎换骨。点知改完之后后悔，叫咗两年之后俾人叫咗两年之后后悔。尤其是呢个名得我英文老师会嗌嘅啫，同埋通常嗌我都系叫我上去。帮佢写啲字啊，咁样，咁我好憎英文呢科噶嘛。 咁你毕咗业之后见翻英文老师，佢都系会叫你 Connie 嘅。 同埋佢叫得个 Connie 系有音调喺度咩 ？Connie， 跟住同埋咧啲同学话咧，佢一叫 Connie， 好似叫紧狗啊 ，Lucky， 金金，雪雪，嘿嘿，咁样， 系， 跟住， 唔好周围 P。 你啲英文水平都可圈可点、啊， 但系嗰个英文老师，我中学啊预科英文老师一定系系讲英文嘅，所有嘢任何时候你唔会听佢讲中文噶。 我哋都系啊， 但系因为我个名咧叫波成啦，我系唯一一个令到佢叫我嘅时候焗住要叫中文名咯，即系佢上堂会叫波成，跟住后面一抽英文。 啊，即系你都冇同佢讲你英文名， 佢知嘅，但系佢觉得唔衬我，同埋我好少用啊，所以佢最后。叫亲我都用中文嚟叫我再讲一抽英文， oh. 我觉得自己好劲，可以逼到佢讲中文。因为细个有一种啊，死都唔讲中文啦，等我谂方法令到你讲中文先咁啊。 好无聊啊，而家啲男人真系。 Connie 系 有冇谂住改啊 ？Connie 好想啊，但系我又唔想即系是但求其就改咗个英文名咁，因为真系分分钟更加后悔过 Connie 啊嘛。 系，我哋啱啱不如喺IG、Facebook 开个活动啊。 系啊，好啊。 俾大家是但求其改， 帮我哋 改英文名， 改英文名， 我哋睇下有啲咩，我哋喺里面寻找一下。 系 啦，是但求其改呢、這个名几好啊？点解？ 若爱是但求开心， 要听呢只歌咯。 要不要求其伤心？ 好 cheap 嘅音乐节目主持。 今期兴啊，只要喺是但求其后面咧加任何动词，都可以变成一样嘢。陈奕迅是但求其爱， 论尽半生不懂爱，回头没有心计划未来，才来独处好好检讨什么叫爱，你便来混乱里结识到你，浪漫叫一切粉饰同盼待，某一刹就觉感情深得可爱，在倾吐那刻回响，感情从不是爱，若爱是但求终身，你怕只怕求其终生被困，你宠爱父母亲，我为良朋怜悯，怎都算是个好人，若爱是但求终生，我问要不要求其终生，纵双方理念多相同，却不相容，莫能陪衬。再会时，没料到深深拥。擦出了火花和意外，某一刹幻觉恋情可一可再，再参透那刻 想，恋情全不是爱。若爱是但求终身，你问，怕只怕求其终身被困。你工作觅满分，我为前途勤奋，怎可再另有心神？若爱是但求衷心，我问，要不要求其终心？纵双方理念多相同，却不相容，莫论配衬。若爱是但求安心，怕只怕求其安稳。 好啦，我哋而家开紧 post， 一阵间大家上去苏动音乐嘅 IG 或者 Facebook 嗰度啊，话俾我哋听，觉得我哋两个个样似叫咩英文名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政府已经同两间疫苗制造商达成采购协议，分别订购750万剂。新型冠状病毒疫苗首批100万剂最快下个月到港，两间制造商分别是内地科兴生物以及复星医药、德国 BioNTech 同美国辉瑞合作的疫苗。科兴生物最快出年一月向美国提供，是向香港提供100万剂的疫苗，辉瑞的疫苗预料出年第一季到港。另外一款由牛津大学研发的疫苗，药厂即将同香港签署协议，香港亦都会同第四款疫苗制造商签署协议。林郑月娥话，疫苗要注射两剂，由于难保相关技术日后可能不成功，所以至少购买两款不同制造商同不同技术的疫苗。他又说将会按优先次序为不同群组人士大规模接种，包括医护人员、长者、长期病患者、残疾院舍院友和员工等大约300万人。林郑月娥又期望明年内为大部分的市民接种。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预计不可以给市民选择接种哪一种的疫苗，接种是自愿性质，当局不会强制。被问到怎样说服公众内地的疫苗安全，林郑月娥说，不要将问题政治化，安全问题是基于科学和证据，经专家审核，疫苗亦都是批准在全球使用。林郑月娥说，目标是在明年内为大部分市民免费接种疫苗。至于市民如果在外地已经接种疫苗，回到香港之后是不是可以豁免检疫，林郑月娥说未确定，要等到时对疫苗和疫情的评估。本港新增86宗新型肺炎确诊，37宗源头不明，另外有60几宗初步阳性个案。九龙湾丽晶花园再多一宗嘅个案，沙田一田百货再有5宗相关个案，将军澳蓝田隧道地盘再有一人确诊，日出康城九期地盘再有2宗相关个案。卫生防护中心在丽晶花园抽取22个环境样本，发现有4个单位的样本对病毒呈阳性，但是病毒量低。至于不明源头个案，涉及夜间的士司机，较多是从事清洁工作或者是保安、酒店执房、食肆的楼面、文职或者是长者等。另外，广华医院深切治疗部一名护士为确诊病人冲凉，当时佩戴的呼吸器移位，被列为密切接触者，需要检疫。屯门至赤立角连接路的北面连接路将会在今个月27日通车，来往屯门南和机场的车程将会缩短至10分钟。运输署说， 通车第二日会有五条日间巴士线同一条通宵线巴士，由屯门洪水桥经连接路来往机场。部分嘅线路收费，部分路线嘅收费系由现时嘅大约27蚊下调至15蚊。路政署话，屯赤隧道是全港首条在路面下方设有公用设施走廊，给消防员、紧急救援和工程人员维修的时候使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晚间有一两阵微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9至24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日间温暖，星期一日间稍后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二和星期三早上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南区大潭道近住龟背湾嘅交通意外，而家仲系处理紧噶。现场咧正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一带系车多噶。咁至于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之前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不过仲系相当挤塞噶。龙尾排到去公主道近创资中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是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是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去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海丰园花园道上行近住爱都大厦车多的，龙尾去到红棉路近坚尼地道。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开来回交通繁忙的，去荃湾方向的龙尾就近德宝花园，而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就去到龙翔道近彩虹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比较多车。新界方面，西贡公路近住豪涌来回方向慢车的，龙尾分别排到去窝尾和津桥。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日港居桥面去华富村，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和立即睇医生。 系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阿瓊啊，我哋做咗就快两个月拍档啊，你觉得我份人点啫？ 波成，我决定今日讲啲煽情嘢。我哋两个一起过咗冇假期冇唞过嘅咁长嘅一段时间，唔系有个好拍档嘅话咧，我唔捞好耐咧。 一起走的那些路，彷徨或愤怒，回头同样感到。 天分开了的路途，明年话如好再共你互诉，不需自身孤独。从前有你这一对手，不管几高的对手，如同神队友支撑背后，要往死里拼都不肯接走，即使输都不算丑，同尽流汗更加爽快地流，被你推进过得分，我只是零，曾同样拼命，能赢回亦转成。一起分享过的热情，长期没觉醒，你做我梦境，歌声变唱，掌声，全凭有你这一对手。 新捞卢汉庭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神队友》，另外都有一种队友，冇人想要噶，就是以为自己是最叻、最劲的那一种。 话题有多故作温柔，能不能安静一秒钟？你没发现我整个人放空，两个眼睛多么空洞。多想和你平起平坐，窗边大雾把我淹没，我关起耳朵微笑点头，假装认同我，我经过走过， 不只是嘴上说说， 我从我也爱过， 主动就别转头， 我笑怎么那么啰嗦，我笑借口性自己说，Don't wanna hear anymore， 别有歪理绑架我， I'm sorry， 又浪费五分钟， I'm sorry， 我没时间挥霍， Just not talking anymore， 说再多听起来都嗖嗖， 废话别叫我写进笔记本，对话从哪里表现出疑问， Wait what？ 是叹气不是呼吸声，我今天只想放个假，不得干嘛跟你出去混，我知道我想要做什么，二七不用变成爽，我知道不想能变什么，敷衍是最后的温柔， And you better know， 尽管你横着走 also， 做自己才算活泼， 我听过走过， 只是懒得跟你说， 我想我走过快要超越， 不再是就是节奏， 我笑怎么那么啰嗦， 我笑 借口听自己说， 该左该右，路我会走。 随你怎么说，我想我收，我以自己为荣。Yeah， 我的节奏，不用谁成就。 喜怒哀愁， 是非对错。

企好污糟好乱，因为我哋两个都系污里单刀嘅人啦，拍埋一齐就变成咗呢一首歌嘅歌名。紧嚟李正君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污里上道》啊，继续甜落去啦呗。 会有醒，也有痛，充斥着而托捧，两个的小宇宙，心声会随意讲，繁忙中浮游中，若放松尚有安稳感觉，白昼出走太傻，深宵有情人陪我。你似星，也似土。 埋班作恶的作品。主唱有六号。 那个名称叫做太空糖，有一种上了太空的虚幻的快乐。之后有一位姐姐继续带你去做更快乐的事。 最寂寞时，最落寞时，总有根刺想要讲你知，唏嘘也声要做更坏的事，说着暂时爱恨离合时，这个天意想再讲你知，呼吸太轻震动宇宙的事，这个都是六尘下载道别，这晚来迷失大意义，想个主意怎可以用余下眼泪沉淀为憾事， 姐姐的名字叫做 Serenie。 那个名称要做更坏的事。 公共设施希望可以做检测求安心。另一位非指定座向的陈小姐说，公司得知道她是住丽晶花园，要求她做检测，希望给屋苑内的其他居民都做检测。路透社报道，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撤销中国电信的营运授权，部分华府机构是以国家安全为由建议撤销。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批评美方在拎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滥用国家力量打压中国特定企业，否定美方标榜的市场经济原则，揭穿美方所谓公平竞争的虚伪外衣，敦促美方停止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停止无理打压中国特定企业。对于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驳回重新考虑是不是将华为列为通讯网络国家安全威胁企业的请求，华春莹强调，中国公司保持非常好的网络安全记录，特别是华为，没有国家拎出华为的产品存在后门的证据。天气方面，中国东南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道云带正是覆盖广东西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晚间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9至24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日间温暖，星期一日间稍后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二和星期三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九龙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对开有意外，咁现时一带嘅交通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界限街近喇沙利道，同埋亚街路街近科发道。咁就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有意外，龙尾分别去到界限街近喇沙利道，同埋亚街路街近科发道。咁而喺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咧，近住芜湖街亦都系有意外，龙尾就去到东九龙走廊近新山道。就喺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芜湖街有意外，车龙排到东九龙走廊近新山道。而喺港岛大潭道近住龟背湾咧，较早前嘅意外仲未清理好，呢一段大潭道仍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比较车多，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扭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市区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近新华十道，而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嘅金瓶，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九龙去翻将军澳咧近住收费广场都开始车多。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近海丰园。在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路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对开。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一段慢车，龙尾富山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近住豪涌一段来回方向的交通仍然是比较繁忙，龙尾就分别去到康湖居同埋窝尾。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海旁道日港居桥面去华富村，同埋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穿梭在时代。 想骚动音乐度听到搞笑嘢，我就想听音乐嘢。如果想听搞笑嘢，可以介绍你听三五成群。但呢度，我就希望呢个节目系纯纯正正嘅金曲，有金金得金金。 我想问呢，你几点有得听啊？我觉得呢，你呢个节目啊，好健康啊！ 逢星期五下昼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时段有金曲大恶霸，考你历届十大中文金曲经典时刻。 游戏王国， 每个星期出题人都会提供三条乐坛密码，斗快答啱最多问题的主持就会成为今个星期的大恶霸，可以指定另一位主持做出特定动作。 切，咁啊，即系出我爹啊啲 friend。 喂，唔系恶霸，几时轮到你出声啊？想话事嘅，听住今日嘅问题啦。 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啊，今日我哋，唉，你听到我把声咁颓就知道， 系啊，佢又 都会输啊， 佢又就快服侍我噶啦，咁样，同埋今届开始啊，吓，今个星期开始咧啊，欢迎个宾臣先啦， 耶、 yeah, ， 仲有学友啊， 边度学 友啊？喺隔篱嗰个咪学友、啊， 情意细， 佢学得唔似友啊，咁我哋今。今日嘅主题就系十大中文金曲，但系咧嗰个届数就去到第十一，去到第十六季啦。 第十一到第十五先啦，今日 去到我哋出世嗰啲年份啦，终于都 系啊，同埋系有影像嘅年代啦，系我记得嘅好深刻嘅年代啦。 基本上都系阿琼赢晒噶啦。 睇到我前面嗰啲我赢唔到，而家真系越近嗰啲我真系越难打，话你听。 我想话如果你真系连输八个星期啊，我讲啊，不如我。最后即系第八个星期，我哋整铺劲噶啦！ 整铺劲系咩意思？ 整铺咩 劲 啊？你意思 系咯？例如我哋举个牌啊，去商台门口啊，或者 我爱黎明咁样。 黎明 好啊，呢个好啊， 真系 好啊， 系啊，即系譬如我爱家姐啊， 我爱叱咤添，跟住要 都得都得，或者系咩叱咤请投票啊嗰啲啊， 好大胆。 好大胆喎、啊！你真系， 我唔敢参与你讨论。 好啦，我哋讲翻十大中文金曲啊！ 你做乜嘢病？ 我心虚啊！讲完之后都有啲觉得我会唔会太大胆？ 系会啊， 系咪后悔啊？ 正所谓奇妙事不断有嘛！ 哇！哎呀， 不如我唔系啊，分神话你哋可唔可以唔好累我？我啱翻新工冇耐，唔想就我冇咗份工。 不如咁讲，其实我 probation 都未过。 点解我咁夠膽玩啊？因为我过咗啦、 啊。十大中文金曲问答游戏继续嚟啦！今个礼拜， 今个星期咧出呢个第十一届到第十五届咧，其实开始精彩噶啦，因为有好多一啲 之前嗰啲唔精彩咩？ 好精彩，都好精彩，但系因为再近翻有影像嘅年代啊嘛，咁啊亦都开始有呢啲四大天王、四大天王啊呢类型嘅歌手出现咧，即系嗰啲。好劲啊，争得你明唔明啊？ 琼啱啱好有嗰啲咧前辈嗰啲口吻啦，乜之前嗰啲唔精彩咩？ 系啊， 嗰啲 佢个人心地唔好，佢觉得我咁样讲就系心。 呢只过同未过 probation 嘅分别。 你要知道有啲前辈啊，嗰阵时已经属于舞台，嗰阵时已经做紧金曲啦，嗰阵时你喺边啊？ 系 exactly， 我同意你嘅讲法，真系。 你哋呢班贱人，我听日仲想翻工啊！唔系，我听日唔想翻工，我星期一仲想翻工嘅，你有冇害我 ？Exactly， 我同意你嘅讲法。 好啦，我哋听题啦。 1989年，牛王阿多国宣布告别乐坛，而第十一届十大中文金曲就正正是他告别前出席的最后一个金曲颁奖礼了。当年他得到的十大中文金曲奖项是由何鸿燊和何超琼负责担任颁奖嘉宾的。 点有冇头绪？ 啊，我知道答案 嘅、啊。有冇真系咁劲啊，大佬？ 唔系 你，俾少少机会啊，波成先啦、啊，少少啦。 唔系啊，波成呢一条题目真系送分题嚟。 呢个真系送分题嚟噶。 全香港有几多人曾经啊宣布自己会退出乐坛啊？ 系啊，即系 唔系退出乐坛嘅，系咪 暂别啊？ 系 暂别啦，告别啦，嗰阵时系嗱，其实讲真一句。即有翻咁上下份量先可以講呢句。 唔係你話俾我聽，有一日就算你宣布話你要退出樂壇或者暫時樂壇，都冇人 care 啊。 同埋谂下佢可以去到个级数啊，系何鸿燊两父女颁奖俾佢啊， 就真系不得了。你 不如你求其讲个答案出嚟啦。 系啦， 我俾你赢一分先。 嗱，我要讲，等一先，我要讲一讲个答案系五个字嘅。 啊？ 个答案系五个字嘅。 你睇下头先咁大声。 个答案系五个字嘅。我冇搞错，个答案真系五个 字 嘅，系啦， 唔系香港人嚟嘅咩？ 系香港人嚟噶，但系有五个字喺入边噶。本身我份稿写咗有五个字啦，起码 at least 呢个贱人啦，我知 因为太容易啊嘛，你明唔明啊？ 五个字， 我知啊，咁就。佢五个字 fake 你噶咋？ 英文字啊？ 啊，唔系 ，sorry， 揿错掣，我都揿错掣， 个英文字。 Are you OK？ 我真系想问。 嗱，有三。三个字 是 人名嚟噶啦，另外嗰两个字自己参详 下。系啊，佢五个字是 fake 嚟噶。 仲乱咗而家个人， 咁容易俾你估到咩？呢度都话明系送分题嚟嘅时候。 同埋我第一题我谂住即系让你俾你攞咗分先，之后你连彩你两分。 系佢个压力大到咧，其实我觉得佢系估到。 唔系啊， 佢唔敢讲出口。 我觉得佢已经放弃啦。 O K， 佢都谂住唔紧要啦。 好， 即系扮女人啊、跳舞啊，全部都试过了，咁咪输八个星期咯，睇下会点咯。校长谭咏麟啊嘛。有错啊！ 你明唔明嗰种压力啊？ 睇先，唔系咩？睇先，咪住。 最中意啲人好有信心。 等阵先， 佢真系喺港台上面宣布之后唔再攞奖，唔再胜噶、哦。 系啦， 系 校长谭咏麟系有讲过话唔再攞奖嘅。 系， 但系呢一个 case 系讲告别乐坛或者暂别乐坛啊。 哦，咁我知啦。 系。 哥哥张国荣， 系哇，我个心都跳埋出嚟啊！真系， 你头先揿错嗰下，我吓到飙尿，我真系想 讲，你知佢噶啦，十拿九稳啊！ 我觉得阿波成头先唔答系啱嘅， 真系唔好乱嚟啊！ 对唔住，呢、這个咧就犯咗呢个嗱，大家考试咧即系要认真聆听题目啊，因为真系 好危险噶， 但系因为其实呢个咧，即系都因为当中有啲 QK 嘅，即系你当下唔会谂到，诶嗰阵时系1988年哥哥有告别过乐坛咩？佢明明之后都有出歌噶嘛，因为其实讲紧，因为系啦，其实佢系暂别咗乐坛一段时间啦，咁然后佢之后系再回归嘅咁样。咁当年呢其实佢喺呢个第十一届十大中文金曲入面攞奖嗰首歌呢就係无需要太多啊。 係咪同埋你俾我解释下得唔得 係你解释 你解释 你解释我就係做緊机会俾你解释。 我记得近况呢都系唔知系前一届定后一届定系即系嗰个时候呢校长系有喺我哋真系十大中文金曲舞台上宣布。咁、都系因为佢嗰阵时同哥哥呢即系竞争太激烈啦，两方面嘅嗰个 fans 都有啲即系直情系恶性嘅呢个互相谩骂嘅行为。咁、佢就唔想坏咗呢个和气，于是乎嗰阵时就话宣布唔再攞奖啦，咁样会有呢、這个咁嘅故事嘅咁样。系啦，我真系记得噶。 好惊佢，乖女啦，冇事噶啦， 冇事啊， 解得通，解得通。 我 唔想摸啊。 紧张到 收晒，好 多汗，你唔好乱讲 嘢啦。 我知呢度焗令到你出汗啫，你都唔使咁。 我哋 真系好紧张。 我哋忘记咗呢个小错误，去下一题啦。喺第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当中，首度出现咗二歌同曲嘅孖生作品齐齐得奖嘅情况噃，就系、是、由梅艳芳主唱嘅《夕阳之歌》同埋陈慧娴嘅《千千阙歌》啦。无独有偶，佢哋两位当年除咗一齐攞到十大中文金曲之外咧，更加系并列得到好，今次少少难度啦， 并列攞到啊， 得到一个呢、這个奖咧都一个几大嘅奖项。 系咪嗰啲啊？嗰阵时有个我记得嘅有啲奖咩中文流行歌曲奖噶嘛？ 简约好多，冇咁复杂，冇咁复杂，系啦，简约啲嘅。奖项 系咪有四个英文字母喺当中噶？嗱、啊，你 嗰、那个 呢、這个我真系让你、你都。 我让你次次都话 让 你， 唉、 唱片销量大奖啊嘛。 我可唔可以俾 半个啊？ 圆圈定交叉咧，我都唔知点俾你，俾咗交叉你先啦，因为你都未系答到个答案啊。 唔系咩？ 四个英文字母咯，阿琼都讲咗话。 IFPI 唱片销量大奖， 四个英文字母咋？ 吓？ 四个英文字母，跟住就落个大奖啦。 冇唱片销量， 哦哦 ，IPI 大奖啊，就咁， 系啊，当年我嗰个名简约啲嘅，即系唱片销量大奖系后期咧先再咁明确俾一个咁样嘅奖名，最初期系叫做 IFPI 大奖嘅啫，咁样样， 好劲啊！呢两个女歌手 系啊，佢哋仲要嗰一年咧系讲紧攞咗两首，每人都攞咗两 首。系咪有首夜机啊？仲有 系冇错啊！ 好嘢，好嘢，好嘢， 好嘢啊 ！King， 好嘢！ 快啲大声大叫我个朵，叫咩名？我叫咩名啊？ 乐坛活字典啊！ King 咯， 金曲大家姐啊！我唔要呢个名，我都唔 要。乐坛活字典， 你再嚟个，再嚟个，有啲问题，请大声叫出我嘅名字。 校长谭咏麟， 你叫 IFPI 啊？ 点解唔可以成全我？等我感受下呢个 悲。本身咧，我觉得阿琼系真系所向披靡嘅。居然后头先第一题真系令到我跌眼镜， 老马失蹄， 系真系 解释咗。哎，我点解打和喎？系咪啊？ 打和喎， 打和 好夹硬地做到打和出嚟啊！ 唔系，同埋咧，其实呢个第十二届咧，同又系有啲特别嘅，因为咧妹姐同埋阿陳慧嫻，佢哋兩個都攞完今屆嘅獎項之後咧，一個咧就又係暫別樂壇去咗進修，就係阿陳慧嫻啦。咁然後妹姐咧，亦都係嗰一屆咧係宣布唔再攞任何嘅歌曲獎項咁樣，即係每年嗰陣時都有呢啲嘢發生。你諗下而家邊個敢咁樣講？ 因為佢哋太勁啦，佢哋希望俾啲機會後輩啊嘛。咁的而且確由嗰屆開始，四大天王嘅武器啦，好多後輩啊嘅武器啦，係令到個樂壇百花。齐 光， 好嘢， 发光发亮， 多谢校长谭咏。 喂呀，唔好再提啦吓，嬲啊！ 港台校长严琼， 我哋好 mark 剪走 好一 题，太阳衰， 决胜题。 在第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当中，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詹叔黄沾得到金针奖，更加凭《会心一世若空》得到当年最佳中文流行歌词奖。这首作品由1990年至而家总共30年了，几乎每年都会有一个新版本，而今年呢，八三幺和许慧宁亦都合唱了一个新版本吧。 有没有头水？ 我头先放空咗，冇听。 Sorry， 嗱，我讲多次啊。 佢轻视对手啊， 因为佢仲喺度喺个沉醉喺个错误当中。我明嘅， 多谢。 人之常情吓，我讲多次就系喺第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当中咧，香港四大才子之一啊，詹叔啊，得到呢个金针奖，更加凭呢一首得到当年咧最佳中文流行歌词奖。咁呢只歌咧，其实90年到而家噶啦，30年咁耐。基本上是几乎每年、都会有不同的版本，新版本出现。 是不是五隻字的歌名？ 五隻字的 初海一声笑。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哇哇 哇哇哇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哇哇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哇哇哇哇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哇哇哇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目中詹叔得呢一首歌， 梗系唔系啦，因为你话有好多唔同嘅版本啊嘛， 系啦， 系啊，呢个系一个好大嘅提示嚟。 有一个系东海驾笨笑，海鲜眼眉条， 好嘢， 劲抵套餐，全程为客得得出猛招，詹叔自己唱翻 嘅广告嚟嘅呢个， 九十年代好似， 好深印象，你一唱翻我后好有印象啊呢、這个。 呢、這个就詹叔自己唱翻个阿 杰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我都记得啊，我都记得啊。 劲抵套餐，全程为客出猛招啊！ 我讲完出嚟，我觉得大家可能会笑我啦。但系我当年细个首先识《沧海一声笑》嘅版本就系头先波成唱呢个版本， 太经典啦呢个。 跟住然后我先再睇翻《笑傲江湖》，先听到入边原本个版本。但系讲紧呢首歌咧，其实嗰个版本多到咧，净系讲当年啊吓，都好一波三折。有三個人主唱嘅，即係分別三個唔同人主唱嘅版本，有許冠傑啦、羅文啦、詹叔自己啦。嗰陣時係因為嗰個創作過程實在太離奇啊，俾人彈，好似詹叔有講過，佢話嗰陣時徐克彈歌彈咗佢足足6次，先寫到呢首歌出嚟。 即係抵去紅咁多年啦呢一首歌。 梗係啦，喂，同埋真心喎，我哋成日即係讀中文都話俾你聽，用咁少嘅字，但係可以描寫出嗰個咁壯闊嘅景象。 呢個江湖嘅狀況。 哇，冇得輸。 好，今日打喎，等 點算啊？ 大家宣讀呢、這、一個，你哋俾少少時間你哋諗一諗，睇下有啲咩要求先。 我哋互相懲罰都攰啦，不如我哋唞一個星期。 Mission completed。 好，俾咗少少时间你系考虑噶啦。今个星期打和嘅情况底下，你哋 系 点啊？罚唔罚啦？ 互相罚啦，真系。 互相罚啦。 喂，难得可以罚你喎。 你头先 讲咩？难得可以罚， 可以罚我系。 系咯， 听错。 你要知道之后嗰几集好难噶啦。 我之后嗰几集我真系唔会让佢噶啦。 不过其实讲真啦，即公平啲讲句，其实真系头先第二题都系阿。瓊陽 其實係嘅， 不過唔緊要。 你有咩好意思？ 我都想睇，我都想睇波成罰。 你要咩廉恥嚟罰我咧？你想罰我咩啊？ 呢個懲罰為阿瓊好嘅，我覺得佢應該要做多啲運動，所以我好想咧。 你想做咩？你自己睇住。 我想阿瓊今個禮拜懲罰佢，罰阿瓊做十下掌，唔係十下 sit up。 好輕騎啫，十下。 我真係用主觀鏡影住佢。 死 啊！十下啫嘛， 十下啫嘛， 好輕騎㗎咋。 我已经唔记得咗，我上次做到两下 C 音系几多年之前啊？你唔挂住个大嘅，你都挂住我个细。 我都期待，我都期待，我期待到唔想听阿琼今年今个星期 星期讲 咩？ 你会想听噶？ 哦，你讲 系 讲。 其实呢个惩罚咧系星期一有位听众俾咗灵感我嘅。 系。 咁我哋星期一咧街访嘅时候咧，有一个答案咧系黄兴平嘅。 我别问我是谁啊！ 系啦，你既然知道你就知道我想做乜嘢啦。 哇， 其实咧 好癫啊！会唔会太重啊？呢、這个 唉，咁你叫我罚得十下 sit up 嘅话，咁大家可以睇波胜扮黄兴平唱《别问我是谁》。听到呢一首歌，同埋咧有少机会可以听到咁纯正嘅呢个烟草，所以同大家欣赏耐少少啊。但系啊，波生啊， 系 你有咩廉耻惩罚我啊？如果唔系我放水俾你，我今日三炒你啊！嘈， 大家开心啊嘛，有嘢睇啊嘛，下睇我闷噶啦。大家留意啊，七点之后咧，我哋 I G Facebook 骚动音乐咧，我哋就会搞埋啲片拍好就 up 到上去噶啦。 陣間見。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本港新增86宗新型肺炎确诊，37宗源头不明，另外有60几宗初步阳性个案。九龙湾丽晶花园再多一宗个案，沙田一田百货再有5宗相关个案，将军澳蓝田隧道地盘再有一人确诊，日出康城九期地盘再有2宗相关个案。卫生防护中心在丽晶花园抽取22个环境样本，发现有4个单位的样本对病毒呈阳性，但是病毒量低。至于不明源头个案，涉及夜间的士司机，较多是从事清洁工作或者是保安、酒店执房、食肆楼面、文职或者是长者等。政府已经同两间疫苗制造商达成采购协议，分别订购750万剂新型冠状病毒疫苗，首批100万剂由科兴生产的疫苗最快下个月到港。美国辉瑞和德国合作生产的疫苗预计出年第一季到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预计不可以给市民选择接种哪一种的疫苗，接种是自愿性质，当局不会强制。被问到如何说服公众内地的疫苗安全，林郑月娥说，不要将问题政治化，安全问题是基于科学和证据，经专家审核，疫苗亦都是批准在全球使用。彭博通讯社报道，一名在北京工作的中国职员被当局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拘捕。报道说，这名女职员对上一次与编辑联系是在今个星期一早上大约11:30，之后就被便衣保安人员带走。公司过去四日一直向中国政府和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打探，到昨日收到消息。彭博发言人说，非常关注这名员工的情况，会继续尽全力支持对方，并一直积极向中国当局了解。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晚间有一两阵微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9至24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日间温暖，星期一日间稍后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二和星期三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喺南区大潭道近住龟背湾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现场仲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另外喺九龙方面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的意外呢就啱啱清咗场啦，不过一带系非常之挤塞㗎，龙尾就分别排到去界限街近喇沙利道、阿佳老街近雅丽居同埋码头围道近住浙江街。重复一次啦，就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富豪东方酒店的意外就清咗场啦，不过一带相当挤塞。咁由于九龙城回旋处系好塞车啦，影响到太子道去旺角方向嘅龙尾啦，就排到去渔港湾，而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的交通都是受影响的。七咸道东行的车龙呢，连埋加士居道过海，一路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反方向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啦，跟住芜湖街的交通意外都是处理紧。龙尾就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新山道。至於紅隧的九龍入口另一邊，公主道過海的龍尾就排到康莊道橋面，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西行的龍尾分別是演藝學院和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龍尾排到近管道出口。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

咁喺十二月头，其实宣布自己成立咗呢一个 label 叫 Cyclops Recordings 啫，亦即系呢个独眼巨人啦，喺佢以往啲作品都见过噶啦。咁啊，今日喺一啲各大嘅平台，终于推出咗佢品牌旗下嘅音乐，而呢一个合辑嘅名咧就叫做 Bootcamp。究竟佢呢对独眼巨人军团有啲咩人，有啲咩音乐喺度，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啱啱听过 Subtronics 嘅，都系喺呢一个 Bootcamp 嘅合辑里面出现嘅作品，叫做 Tractor Beam。我觉得睇呢啲音乐厂牌一个好好方法去发掘一啲新嘅音乐作品嘅。跟住来呢位朋友叫做 Excision 啦，加拿大嘅 Dubstep 音乐人。基本上咧睇佢 social media 佢做嘅嘢咧，可以认识到好多唔同嘅新进又好啊，现有嘅音乐人嘅。佢亦都系今年九月成立咗自己新嘅音乐厂牌，叫做 Subsidia， 里面好多 bass music 嘅 producer 嘅。咁我都覺得 Excision 做嘅嘢幾好，因為其實佢2017年開始就搞咗一個年度嘅電子音樂派對，叫 Lostland， 上面你就可以睇到好多音樂人嘅作品囉。而喺2018年呢，我記得嗰陣時初頭認識咗佢之後，喺佢 IG 見到佢有介紹唔同佢身邊合作嗰啲 bass music 嘅音樂人，有啲係可能你從來未聽過，但佢就係用佢嘅年資，用佢嘅經歷，然後去將呢一啲嘅音樂人呢推出嚟。咁而家有埋自己嘅音樂廠牌，更加可以揀選佢鍾意嘅歌，然後透過呢個渠道俾大家知道嘅。 頭先聽過 Excision 同埋 Dion Timmer 嘅一首叫 Nick Romancer， 跟住就有咧呢一個音樂創作叫 Disciple， 之前都有介紹過。創立人啦 ，Dutch and Fusky 佢哋2013年創立嘅。聽緊呢一首屬於佢哋嘅作品叫 Ten Years Too Late。今年介紹了三個音樂單位，他們自己創立的廠牌都是 Bass Music 比較 heavy 一些的。但這位朋友呢叫 San Holo， 2014年創立自己的 Beatbird 的品牌，無論是他的歌還是他簽回來的人的歌都是這一類的，有些 Future Bass 的影子，但是也都旋律性高一些，令到你有一種放鬆的感覺嘅。我成日覺得佢個名 San Holo 咧，其實係靈感嚟自 Star Wars 嗰個 Han Solo 啊。而家聽緊呢一首就係 San Holo 咧喺自己品牌之下推出嘅新歌，2020年嘅作品，歌名叫做BB You OK， 系咯，大家今年点啊？你哋 OK 嘛？ 跟住呢位犀利啦 ，Hardwell， 一个大家都唔会陌生嘅名字。好耐之前已经创立咗佢自己 reveal 呢一个品牌啦。我记得我第一次睇即系呢一类即系 DJ 嘅现场演出，嗰时就系特登去澳门睇，嗰个人就系佢 Hardwell， 有佢呢一首叫做 Left Right。在2018年的时候宣布清空了所有 schedule， 不再行 tour， 就是觉得太累了人生。於是乎呢就将他的时间放在陪家人陪朋友和音乐创作。所以近年你见到他在串流平台呢都出很多合辑去推介一些新的人去推他们的音乐。One, two, three, let's go!一位叫做 Jaws， 咁啊，听紧呢首叫 The Beat。咁啊，佢起初都系做 remix 起家，跟住好快得到其他人嘅注意啦。咁啊，后屘就签咗唔同嘅品牌，后屘创立自己嘅厂牌叫 Bite This。跟呢一啲嘅廠牌有度好就係你首先知道個 artist 可能你本身鍾意佢嘅音樂類型，咁佢有自己嘅 label 啦，跟住佢再搵啲人返嚟都係類近嘅嘢嘅時候，你就可以從呢一度開始慢慢再發掘多啲你鍾意嘅音樂。咁我就鍾意 Jaws 呢啲類似即係 bass house 嘅嘢呢，咁啊喺呢度就再搵到好多一啲可能新認識嘅 artist。 was my fate for him. Told everybody I was hoping we had nothing else to lose. I left myself unforgiven. Got to the edge of almost falling. Almost walked away from you. Not tonight. 最后一位你介绍就 Steve Aoki 啦，一位即系日裔嘅美籍朋友，咁啊有自己嘅厂牌，其实佢19岁已经成立咗叫 Dean Mac， 咁啊今次拣呢一只歌咧，系应下把男声，睇你认唔认得呢位歌手系边个？呢把男声大家都一定识嘅，佢系林俊杰。咁咗喺十一月底，佢又宣布就系佢新专辑里边咧，佢即系 release 咗少少俾大家听。其中呢一首就系话，终于可以同到 Steve Aoki 合作。呢首先都违法嘅作品叫做 Not Tonight 啊 ，Cool Tomorrow Sounds Good Steve Aoki 嘅 remix。我谂其中一个重要嘅合作到原因，因为咧 Steve Aoki 佢嘅自己厂牌 Dean Mac 咧，系之前就同即系华纳呢一个非常大嘅环，即系全世界性嘅一个厂牌咧合作咗。所以 Dean Mac 旗下一啲嘅作品都会经过即系华纳嘅唱片喺唔同嘅地方嗰度去 release 嘅。亦因为林俊杰属于即系台湾华纳嗰边，所以可能因为咁样啦，促成咗今次嘅呢一个合作嘅。今日轻轻揾咗几个唔同嘅单位，有佢哋创立咗自己嘅音乐嘅厂牌啦。呢个 weekend 想揾歌听，想发掘多啲嘅话，可以捉住呢啲关键字啊。完咗节目之后，拍埋啲惩罚片，就会将个 playlist 咧放上去网上面，大家可以跟住嚟揾，希望大家会揾到你自己嘅喜好啦。